门外听北风呼呼吹起，听候不到你。暗淡了的街灯催促心想去睡，这夜里只得孤单一个，我不知在等谁。临别夜晚至发觉这约会早告吹，无法压抑的心看街中渴望找到你，看静悄的星光竟伤心的退避，在望镜中依稀的反照，忧郁在之前才明白。